生活态度就在这里 HKPeanut.com。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主持陶君衡 Anthony 阿龙，大军阀。 好啦，又返返嚟大軍閥嘅時間啦。嗱，咁呢就頭先就講個黑社會嘅問題啦。咁其實我哋都提提一啲即係其實今日比較大家要關注嘅問題，就其實都係一啲即係叫做係嗰、那個嗰、那個叫做係大白象啊。你諗高鐵點？喂，嗰陣時 669亿。 669亿，而家去到幾多錢呢？ 千四億都好似買唔到單。 千四億唔係話九百幾億嘅咩？ 講笑嘅啫，係唔係啊？你話肯定過一千億啊，其實 係嘛？ 係啊， 即係你起碼超支已經係即係去到即係50% 啦。 係啊， 喂，你諗下嗰陣時即係搞呢個叫做係蓮塘口岸，係即係諗住幾億嘅啫？ 三百幾啊，而家講緊60几亿變成300几亿啊？ 60几亿變成300几亿啊？ 係啊， 完全係冇人阻到嘅，而家係。 嗯， 即係你話嗰陣時，即係點解要夾實泛民係緊要過夾實呢個叫做學聯嘅意義就喺呢度啊嘛。佢哋係有權係做呢個叫做全面不合作運動啊嘛。喂，而家邊有人阻到政府啊？完全冇人阻到政府、啊。 首先係冇人阻到泛民進行完全不合作嘅運動咯、 啊。啊、 因为你冇办法阻到泛民嘅时候，泛民咪 hea 做咯，咁政府咪为所欲为咯。咁你谂翻转头咁， 所以你成个建制系同建制内外咧系有关系嘅、啊，即系你所有嘅民间团体组织松散，俾、人逐个击破，方便咧就系成个建制咧就系、就算系比较为亲民间嗰啲咧。都冇乜受到壓力。 嗯， 你諗下雨傘運動喺開始嘅時候，泛民都係即係床板夾春袋。 嚇、 啊！你覺唔覺得係咧？即係佢又唔係，叔又唔係，又唔知有咩結果，就係而家嗰班人討論緊個問題咯。 嗯， 你明知唔得嘅，你硬去，咁你會死得好慘嘅喎。泛民去定唔去咧？咁樣 泛民討論啲乜嘢咧？佢已經全面不合作㗎啦，同民間社會。即系讲， 即系你都冇用噶，你而家泛民， 所以佢咪由一个极端走向一个极端咯。 即系而家泛民， 其实呢个系佢嘅心态嚟嘅，就系点咧？就系、最初见到雨伞运动有得起嘅时候，我就黐落去 群众美化主义 运动里边，就越嗌越大，就全面不合作运动，跟住发觉越搞越唔对路。 嗰班 dryerist 嚟嘅， 咁所以其实咧， 褪翻转头， 上次阿明咧屌呢个即系民主党或者泛民啦，其实屌得啱。喂，你讲过三次咯。即系全面不合作运动， 讲大， 次次都唔谂兑现喎。 屌佢包佢仔，成日都投注错噶啦。 嗯， 即系难听啲讲，当年咪投注喺赵紫阳嗰度咯。 喂，等先，喂，打断你少少，而家咁样做，本土派就真系赌错角，佢唔应该赌学联，佢应该赌泛民。 佢赌唔赌住啊嘛？ 赌唔赌住，你都要而家不断咁做啊嘛？ 放长双眼睇，2016年一定赌。 我同你讲，我而家即刻同你赌，而家一齐同你一起 跟住今年年底都赌。 嗯， 点解我话会一败涂地啊？咁解啊？ 嗯， 喂，你而家左右夹击啊嘛？你学年而家先死先啦、啊，都唔紧要啊。跟住你泛民区议会、泛民立法会选举系一败涂地嘅。 嗯， 左右俾人夹击啊，左嘅就话你唔够激进啊嘛，话你一事无成咁几十年你咁长，有啲头啊嘛，点解啊？扰乱， 但系呢啲都唔系正题嚟噶。头先 Anthony 讲咗咁多呢咁嘅大白仗，喂，夹完佢无论死唔死咗，泛民系咪占领到区议会或者立法会？喂，你都好似阻 唔到，关键噶， 系啊， 但系你得把声嘅啫，得个声势。点解咧？因为你攞到选票嘅话，虽然你冇实质嘅喺行政上面嘅权力，你做唔到执政党。 嗯， 但系起码对当权者嚟讲系投鼠忌器啊嘛，因为佢一个独裁嘅政权嚟噶嘛。 嗯。 你只係能夠喺選票上有20%-60%六四黃金比率咁樣，稍微有少少影響，即係佢唔敢太過分。 嗯、 但係如果你輸到撲街嘅時候，佢就有足夠嘅理由同藉口，去通過佢想通過嘅嘢嘅啦，為所欲為嘅啦。你啲咩三跑啊，你呢啲咩高鐵啊，全部 approve 嘅啦，總揾到個理由出嚟解釋㗎。 嗯， 咁你唔撲街？